财经济，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严如静，今年我8岁了，来自北京王府外国语学校36班。首先，我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有一首诗我很想送给妈妈，名叫《妈妈，我想对你说》。假如我是一阵微风，妈妈，我要给您带来夏天的凉爽。假如我是一只小黄鹂，妈妈，我要给您带来美丽的歌声。假如我是您的小闹钟，妈妈，我要给您带来一些更多的时间休息。在我不小心跌倒的时候，是您把我扶起来说不要哭。我把身上的衣服弄脏时，是您让我脱下脏衣服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在我不会写作业的时候，是您给我细心的辅导。妈妈，妈妈，千言万语一句话，我爱您，妈妈。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下面是旅游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回温，适宜出行。下面为您播报今天北京各主要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见多云，气温31到18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气温28到15度。延庆龙庆峡晴见多云，气温29到15度。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气温30到17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气温29到16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气温28到15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气温27到14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气温23到10度。房山十渡晴见多云，气温30到17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环球旅行家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节目的主持人袁一。 其实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咱们在北京出发，去到全国各地，这个坐着高铁去旅行，在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了。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晋元，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他经常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从北京出发坐着高铁去旅行的好线路。那恰逢呢，在这样一个春天刚刚过去，夏天刚刚到来的这样一个交际的时候，其实坐着高铁去旅行又可以提上日程了。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下嘉宾晋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晋元，我是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国内产品区总监，大家好。 那其实有一个大的背景哈，以前咱们说坐着高铁去旅行是和谐号， 是， 现在已经升级为复兴号了， 是的， 据说速度也提了，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坐过哈， 嗯、 速度提升了，颜值变高了，舒适度也提升了， 嗯， 晋元复兴号坐多少次了？ 复兴号我上礼拜刚坐完， 哎呀， 上上周 刚坐完， 刚坐完， 你现在频率大概是？一周一次还是一个月两回？ 没有，我主要是上个月刚刚出差，四月中下旬去了一趟江南。 那现在基本上如果从北京出发，我就想要坐复兴号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的攻略，就我在购票平台上怎么能够看出我挑选的这一款动车或者高铁是复兴号呢？ 是这样，复兴号的话现在全国比较辐射的话大概应该有15条线。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针对于华东地区，也就是说江南一带。江南一带的话，如果大家去坐复兴号的话，其实大家在查车次的时候，看时间，因为复兴号的话，基本上它的终点一个是到上海，因为它是京沪沿线嘛，另外一个是现在延伸到了杭州，基本上到上海跟到杭州的时间都是在5个小时以内，大概是在4个半小时。 所以只要看始发地北京到上海或者北京到杭州， 对， 然后整个时间旅程时间在5个小时以内。 对， 就是复兴号没错了， 没错，4个半小时左右应该。 4个半小时，这是一个小 tips 教给大家哈，怎么样在挑选的时候就可以笃定自己能坐上复兴号，而不是押宝了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利用今天节目的时间，让晋元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从北京出发，我们要坐高铁南下，这是一趟南下之行。 是。 基本上会辐射到一个什么样的区域，以及有没有什么好的线路在这个时节推荐给我们？ 因为其实高铁现在非常丰富啊，就是旅游目的地这块就是覆盖了也比较广，但是从小假期一般都是大家3天，或者说借着周末请两天假3-4天的这种状况来说呢，我们尽量选择的这个旅程是在5个小时左右。 对，而且好像人气也不能太高，就是如果像比如上海迪士尼。 对 吧？浙江乌镇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大热，对对对，一些大热。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目的地呢，就是可能人不会那么多啊，但是内容会特别特别的好。 好，那我们就洗耳恭听，来听听晋元今天为我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全国的听友一起来设计几条从北京出发南下旅行的在这个季节的好的线路。 好， 我 觉得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江南地区是这个千岛湖。千岛湖的话，目前从北京过去高铁目前来说还直达不了，但是从北京到杭州现在乘高铁的话是4个半小时。然后杭州到千岛湖的高铁目前应该是有计划在下半年马上就能贯通了。就是贯通之后的话，实际上从北京出发是可以一直坐到千岛湖的。 千岛湖就是那个农夫山泉，有点甜。 对对对 对。然后我相信很多这个朋友以前可能千岛湖听说过，也都甚至都去玩过好几次。但是其实我每年有时间也都会去千岛湖转一转。以前去那边玩，比如说像游船啊、骑行啊、皮筏艇啊，然后包括夏天还有什么泼水节、音乐节等等这些内容啊，这些以前都是体验过的。然后大概就是在上上周吧，就是四月中下旬，然后我这一次又去了一趟。这一次呢，我是体验了一下千岛湖那边的乡村旅游，住了一下这个民宿客栈。 现在这民宿客栈的概念好像在全国各地都很火， 特别火， 更别说就是像千岛湖这样的一个风水宝地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去年正好是随着那个亲爱的客栈 啊、 那个 综艺节目 热播，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伙现在更多的就是追求一种让自己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 对对对，就是心灵的休息、然后是希望时间能够静下来、慢下来的这种。然后我觉得千岛湖这边的客栈呢， 我觉得最大的给我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有情怀。 嗯， 因为整个江南地区它的旅游的特点呢，就是那种偏人文、偏琴棋书画。 嗯， 但是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客栈当中呢，尤其我这次去千岛湖这边，就是人家客栈当中公共的区域，像琴棋书画这些，它这些元素全都有。 因为我们江南地区哈，因为我自己江苏人，水资源很丰富，所以有水的地方它就会更灵动一些。 没错， 感觉琴棋书画搭配高山流水。 没错，而且它那里边那个管家，每家客栈里的管家都特别厉害。 嗯， 就是基本上每个管家最少都会两门才艺。 哇， 比如说懂茶，懂书法，然后懂古琴，然后这些东西，等于说他们每天在公共区域嘛，因为像客栈这种，它私密性很强，每家客栈的话，可能也就十间房左右，人数不会很多，对，它公共区域很多，然后环境氛围很好，它这个在这个小区域当中，管家他会作为一个这个小带头人，组织很多的这种文化体验的活动，然后就等于说在这个氛围当中呢，江南的琴棋书画这些元素就全都融入到里边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千岛湖如果要是大家伙再去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千岛湖那边的客栈，那边的山居岁月。 啊， 就是我住在我这次住了两家客栈，一个是挨着湖，一个是住在山里。就你早晨醒的时候，就是还下着那种小细雨，雨声、鸟叫声，还有那个溪流声， 还有琴声， 特别美。 还有读书声。 是，我觉得这种地方大家伙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假期一定会上瘾的。 所以千岛湖是今天进园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目的地哈，从北京坐高铁到杭州， 是， 然后杭州会有高铁可以坐到千岛湖， 对，预计是下半年开通，对，这样高铁就可以连起来了。 好的，并且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千岛湖预定个至少一家民宿去感受一下。 对， 是的。那接下来的目的地会推荐哪儿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不错的是水城绍兴。 绍兴， 对， 喝黄酒，吃蚕豆， 没错，因为我觉得，因为全国现在目前都在倡导着文化旅游嘛， 是， 我觉得绍兴是一个，就是体验文化旅游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因为绍兴作为中国的五谷之乡嘛，有很多的江南元素，像侨乡啊、水乡啊、酒乡、书法之乡，还有名人特别多啊，我觉得这么多的江南元素，是一个。体验江南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要是大家伙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可以坐高铁，目前从北京出发，可以直接到坐到绍兴站，然后时间的话应该是在5:15左右。 这么精确，5:15。 最快的一般是5:15。 啊， 对，我觉得可以过去，在沈园里可以听听粤剧，然后可以去这个品一品黄酒，然后到兰亭再练一练书法，逛一逛老街，坐一坐乌篷船，我觉得整个这些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江南元素就全都有。 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体验项目当中，就有很多关键词是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的，比如说，像这个喝黄酒，吃这五香豆，就可以找孔乙己酒馆。 对， 这是咱们课文里面学过的哈。 是。 然后以及你刚刚说兰亭书法， 对， 在那儿应该是有个博物馆是吧？ 对，兰亭博物馆。然后兰亭博物馆的话，现在里边内容也特别丰富，包括每年中国的书法节4月份，实际上也是在兰亭。所以说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结束。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现在，比如说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的，我觉得这个兰亭真的是一个仪式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对，是一个去可以，朝拜的书法爱好者可以朝拜的一个地方。 没错，而且，我觉得暑期快到了。然后像这个兰亭书法博物馆啊、鲁迅故里啊这种也非常适合我们，带着孩子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但如果说刚刚千岛湖的那种体验是山居，然后让时间慢下来去感受琴棋书画给你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心情上的一个陶冶的话，那绍兴的这个地方特别像是去走到课文里面去感受国学的美好的， 没错 这样的一个体验。 没错。 所以你建议在绍兴大概停留几晚会比较合适？ 我觉得绍兴的话，小假期我是建议大家最少住两个晚上。 住两个晚上。 对，住两个晚上，待3天，或者说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再待4天。 绍兴这个城市不大哈，你有什么区域的住宿的推荐吗？住在哪一片区域，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或者说它这些你推荐的这些必须要去体验的场馆，它是很分散的吗？ 住宿这块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偏这个青年旅馆、客栈会多一点。然后 我觉得一个就是绍兴的老城区， 嗯， 这块儿一些民宿客栈不错，包括像青年旅馆，在鲁迅故里那个大街上应该就有一家青年旅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大雨林那边有一片江南，水乡民居式的这种小院儿，那种也很有特色。 嗯， 那个应该是在大雨林景区附近，那个应该叫大雨开元。 嗯 嗯，那个酒店也不错。 嗯，那个酒店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大雨是那大禹治水的大雨吗？ 大禹治水。 哦， 对，它是整个一片也是度假区吧，它全都是平房。 哦， 全都是那种还原江南水乡人家的那种，就都是那种，小平房，一间一间的， 嗯， 然后出门就是河道 啊， 就都是那种感觉的。 嗯嗯，所以不像是住那种国际连锁的大酒店一样，你去到哪个城市或者哪个国家， 对， 只要同一品牌的，基本上类似风格。 对对对， 嗯，就会很无趣。 对， 所以在绍兴是可以找到非常有本土特色的， 嗯， 甚至是弥漫着黄酒味的一些本土的民宿的。那在吃上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吃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苍桥之街有很多特别地道的绍兴馆子。 嗯 嗯，大家伙可以逛一逛，而且苍桥之街那边呢拍照片特别好看。 嗯， 小桥流水啊，石板路啊，这基本上就是原来老绍兴的那个城区的那个建筑保留特别好， 都保留着呢。 对， 如果是下了一层蒙蒙细雨的话，去拍照就更有感觉。 没错没错，就更有意境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鲁迅故里附近， 嗯， 小吃特别多 啊， 大家伙可以感受。 你最爱的小吃可以给推荐一下吗？ 臭豆腐。 臭豆腐， 臭豆腐，嗯，每次都必吃。 那个跟咱们北京的王致和臭豆腐有什么区别吗？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他那个是炸臭豆腐， 是是是， 炸臭豆腐蘸酱吃特别香。 嗯嗯，哎，这说起来都是我童年时候的回忆。 是， 因为江浙一带离得很近哈， 嗯。 那喝黄酒人一般都说女儿红是最有名的哈， 嗯， 在当地是不是只要喝当地人去酿的那些黄酒就可以？ 喝黄酒的话，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去一个地儿，是绍兴的黄酒博物馆。 嗯， 黄酒博物馆里边的话，它有很多就是酒类，它的品类很细。 嗯， 什么加饭、原红、香雪、善酿，还有原酒等等。 天哪， 就是各种给你品的很细。然后大家伙可以尝尝黄酒博物馆里的黄酒宴。 啊， 黄酒宴的话，它 用黄酒可以做饭，对， 对对对，然后它会有这个专人给你讲解，就四种酒，然后配上原酒，一共应该是六种酒， 嗯， 然后不同的酒，不同的功效。 啊， 大家伙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你吃完这一桌饭回到北京，你可以算是半个黄酒专家了。 哇塞，嗯，就是如果是吃黄酒宴，黄酒做的饭的话还好， 嗯， 但是如果单纯喝黄酒，各位千万不要贪杯， 嗯， 觉得第一口觉得哇太好喝了，绝对没有度数， 嗯， 但是可能一杯下去或者多杯下去以后，你就可能会倒。 对， 它后劲儿特别足。 对，如果要是真的喝醉了也没关系。 嗯， 接下来可以去坐一坐翁船，或者说去沈园听一听越剧， 啊， 再或者可以去这个兰亭里这个写写诗。对对对对对， 但是前提是没有喝大断片哈。 对， 哎，这是晋元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目的地，从北京出发， 嗯， 最快的高铁可以直达，通过5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可以抵达的绍兴。 嗯， 那接下来的第三个目的地呢，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有亲切感了。 是你的主场。 我的主场，而且我最近频繁的去那儿。 是吧？ 就因为我爱上了那边。 这个地儿还特别有特色。 真的很有特色。 江南地区特别特别佛系的一个地儿。 特别佛系，对。 嗯， 刚才因为在说千岛湖和说绍兴的时候，我就想用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都不太恰切。 嗯， 因为留着这个地儿呢，来晋元，嗯，公布一下吧。 行，我觉得最后一个地儿的话是给大家推荐的是无锡的拈花湾。 嗯， 拈花湾的话，它这个位置是紧挨着无锡的灵山大佛，其实也是无锡地区的一个地标吧。 嗯， 因为无锡当地景点来说最有名的一个是源头渚，是赏太湖的，然后另外一个源头渚的樱花特别美。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属于灵山大佛了。 对，就是有禅意文化，嗯，佛教文化在其中的。 对对对。 然后灵山大佛我们小的时候就存在嘛，就每， 嗯， 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我们都要带他们去那儿。 对。 然后后来呢，在我毕业之后，就上大学之后，就在旁边建了一个梵宫。 对，那是三期， 就是，对，然后世界佛教大会就在那儿开的， 嗯， 所以现在名声大噪。 对， 在这个你说的这拈花湾， 嗯， 就是再后来的事儿。 再后来，这是四期了，现在 是。 对，应该是16年开的。 嗯， 然后后来你刚刚提到的佛教大会，后来就转移到这个 拈花湾 里 面去了，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酒店，然后 就是宁河湾这个地儿是一个非常有禅意的一个适合旅居的地方。 嗯， 然后小镇的面积呢不小，内容非常的丰富。然后现在这里边有二十多家的客栈，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商铺，有吃的呀，还有一些这个关于禅文化的一些商店，就是大家在这里生活呀、吃住啊、休闲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小镇的外围呢，还有一片花海，特别美。然后它除了冬天之外，基本上春夏秋三个季节全都有花， 都有花， 不同的花。 对 对， 所以其实静园刚刚用了一个词儿来形容在拈花湾的这样的生活，叫旅居，特别对。就是如果你去到我们家乡无锡，在拈花湾待着， 嗯， 你就可以考虑稍微长待一段时间。 对， 什么小长假根本不够用，觉得 没错， 你就特别想把那二十多个客栈都住一遍。 而且就是你提到的客栈，就是我觉得宁花湾它真的是非常有就是生活禅这种气质。 嗯， 就比如说像客栈这种，它很多客栈的名字都特别，就是叫这个一花一世界， 龙花素， 对， 门前一棵松， 对，什么叫百尺柑， 对， 然后 平常居， 萤火小树，这种 半窗疏影， 对对对对， 都特好听。 对对对， 就跟写诗一样， 听着就想去。 对 对 对，然后每家客栈其实风格和特色也不太一样哈。 对，都不太一样。 基本上如果晚上是住在客栈里面，然后白天也有在客栈当中，也有很多类似就跟刚才你说到第一个目的地千岛湖那样，客栈自己也会组织很多的公共的活动。 对，我这次去我是觉得江南那边客栈的管家真的很厉害。就是人家除了一些日常的东西，人家都是有才艺，这个真的很厉害。 所以才艺很重要， 很重要。然后琴棋，尤其是到了这个江南琴棋书画，基本上人家每家店就是家家不落这些东西。然后拈花湾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大家伙来到这里可以体验很多禅的，可以学到很多禅的这个 文化， 就是它里边有很多生活禅体验馆。就是比如说有花道，茶道，然后还有一些可以抄经等等吧，就这些体验馆。 我去这几次就是待的时间比较短哈，我因为就是在那个拈花小镇里面，我就逛一逛，白天下午晚上我都去逛了几遍，因为其实那个小镇的区域不是很大，你可能花上个一个多小时就能走遍了。如果你每个店铺不是长时间停留的话，然后在你刚刚说那个抄经馆，它是落地玻璃嘛，就外面的人能看到里面人抄经，一波一波的进去。 对，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就上到99下到刚会走，他们会换上那种特别有禅意的衣服。 对， 就不管小孩还是老人， 对，他那个衣服里好像每家客栈里也有。 特别有仪式感， 特别有仪式感， 就那种汉服。 对对 对， 就唐朝那会儿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禅意文化都在那儿体现的淋漓尽致。 对， 就特别想把他那个酒店里面提供的那个类似浴袍又像汉服那样的衣服带走。 对，就是以前推荐过好多好多朋友去，然后基本上到了之后就直接先把衣服换上，然后狂合影那种。 对，所以他那个拈花小镇里面也是有这样去买这种汉唐时期这种服装的地方的是吧？ 衣服有。它里边包括像什么那个茶具、茶道这种香道，这些东西都有。而且那边的环境特别好。也挺适合中老年的。 是的。所以也是感受慢生活。 慢生活。 晚上的时候小镇里面还有很多演出可以看。 对，有演出，而且它那个晚上灯光一打很漂亮。 对。 对， 它有一个类似灯光和真人秀就是结合的这么几场演出。 它在那个花海里边还有一个仿月球的一个装饰。 啊，这个我没见到。 就是晚上特别美。 然 后另外一个就是拈花湾的早上它特别安静。 然 后因为我比较喜欢长跑嘛，然后它那个首先拈花湾它环境很好，它不在市区嘛， 是 市区比较远。 对， 所以早上我基本上就围着那个拈花湾外围就是跑了几圈。 一圈大概多少公里？ 我 计算了吗？ 我不是，他那个不是圈啊，我看看，我是围着那个拈花湾小镇一圈的话，大概可能不到一公里吧。我跑了几圈，我直接就跑出去了。跑到那个，它外面是那个马山嘛， 对对对， 挨着太湖嘛， 对， 就是一边靠着太湖，一边靠着马山，风景特别好。 而且包括停车位各方面都挺充足的。 对， 所以各位自驾呀，或者但当然我们今天主题是坐高铁哈。 对对对， 坐了高铁到了无锡以后，在无锡东站，过去应该不会过半个小时。交通还挺方便的， 交通还行，但是一般从高铁站过去的话，可能得打个车。 打个车过去。 打个车，对，打个车还是比较省时间，打个车或者大家伙租个车。 所以 整个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然后你在拈花湾待过之后呢，也可以顺便坐他的这个摆渡车，可以去到灵山大佛， 对， 去到梵宫，这一片都可以给他玩了， 看一看七季福什么的，对。 哎呀，太棒了！今天静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全国的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听友哈来推荐，从北京出发，我们可以坐高铁，享受到高铁的快捷、舒适、便利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属于这个季节的美景，都是江南这一带哈，江浙地带， 对， 五六月份的时候，甚至再往后到金秋十月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说实话，江浙这一带除了冬天没有暖气这一个缺点以外，其他基本上是没得可挑的。 对，内容特别丰富，而且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三个目的地，我觉得是目前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流行特别火的元素。 嗯， 你像客栈旅居这种， 嗯， 然后文化旅游， 嗯， 还有佛系， 嗯， 我觉得这三个是特别流行特别火的元素。 对，嗯，所以去到这三个目的地当中的任意一个， 嗯， 你发朋友圈点赞数，嗯，几乎都可以过百这绝对没有问题，会很让人羡慕，嗯， 是。 再次感谢静园做客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嗯，为我们的全国听友带来了这么有信息量很丰富的内容哈，也希望大家可以跟随静园的推荐一起南下，从北京出发或者从你所在的城市出发，去到我们刚才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三个目的地，一起去感受一下2018年不一样的春夏之际。 嗯， 谢谢静园。 好，谢谢。嗯，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 楼台一个斜声大方，马蹄声踏江山。 你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12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FM950广西音乐台为您制作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50广西音乐台的主持人千羽。现在很多朋友不管是过节回家还是假期出行，都会选择乘坐高铁动车，它除了快，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堵车了。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你在高速上参与百里车展，我在高铁上欣赏祖国山河，这就是最鲜明的对比了。刚刚开了个小玩笑哈，但是不得不说，和谐号的到来拉近了我们和家之间的距离，而去年开通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这让回家的距离变得更短，出行也更加便捷舒适。现在呢，通行我们广西的复兴号还并不是很多，但是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多。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广西都可以做到当天到达，多棒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以最先开通的南京南到南宁东的高铁列车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广西如何吃吃吃。这趟南京南到南宁东的高铁全程运行需要12小时17分钟，比之前的行程缩短了14个小时，节省了大半天的时间呢。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呢，半天的时间是绝对可以吃很多好吃的，所以赶快跟着复兴号我们走起来吧。南京到南宁的高铁列车经停广西区内几个既好看好玩又好吃的地方。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桂林，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而这桂林的漓江水做出的桂林米粉也是未必逊色于螺蛳粉哦。 用清纯的漓江水将桂林优质大米泡胀研磨，化为浆并滤干，揣成粉团煮熟，然后压榨出根根米粉，再在水中团成一团。经过这样反复的揉，因此力道是极好的。做出来的米粉本身淡而无味，做成美味的桂林米粉关键是在于卤水。这店家熬制的卤水呢，都是有各自的绝招的，一般每家店都是不同，而且绝不将配方外传。李董呢，这是商业机密啊。据说有些卤水的熬制要用到上百种配料，在尝过了螺蛳粉的你，如果来到广西，就一定不要错过桂林米粉哦。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在桂林可以去哪里吃。有一条街叫做正阳步行街，简称正阳街，位于桂林市区晋江王城中轴线上，毗邻漓江、王城、象山公园、独秀峰等重要景点，全长666米。想要666的朋友就来正阳街就对了。正阳街是条千年老街，展示出了桂林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强烈的现代气息。为了体现桂林当地的人文特色，又结合了桂北民间建筑特色和桂林山水浮雕，不仅如此，还适当的配以一些古典欧式建筑。在这呢，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桂林名菜，特色的风味小吃，边逛边吃，不是最有趣的旅行项目吗？现在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正是桂林人，也是大哥李宗盛的徒弟，他叫李建清。这是他去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仍是异乡人》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他乡》。哎，唱的就是桂林了。 无论你多富裕，成为多么显赫的人，城里的门槛被打破，不再说方言，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就大把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影在飞，这就是你的故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只知初衷别忘记。 环球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50 广西音乐台的主持人千羽，继续让我们跟随着复兴号来吃遍广西。这一站呢，我们到的是柳州。刚刚说到柳州的螺蛳粉，在陈小青导演的《舌尖上的中国》介绍下，现在已经是十足的网红食品了。其实除了螺蛳粉，柳州也有很多老店的美食，比如说粽子，妃子粽。说起妃子粽呢，柳州人就一定不会陌生，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家的粽子都会被抢购一空的啊，就算是提前预定也得排队，可见他在柳州人心目当中是占有多高的地位了。古色古香的小店环境，各种口味的粽子，既能解馋又能管饱，喜欢的人就说吃了这里的粽子连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在这里为你推荐古布街这条美食街，这里可是不少人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放学之后呢，来这里逛一圈，在那密密麻麻的店铺中寻找最熟悉的美味佳肴。下面的这位歌手，他的学生时代就经常去这里逛，他就是后弦，一个土生土长的柳州人。复兴号的终点站就是广西的首府南宁了。作为首府，你可以在南宁吃到广西各地的名小吃，这就是它的首府优势。所以今天我们着重介绍的是去哪儿吃的问题。如果你是在网上搜攻略啊，求推荐的话呢，绝大多数的人得到的答案可能是南宁的中山路或者农院路。今天千羽就给大家说一说另外一条美食街建正路。记得我刚来南宁的时候呢，也经常会去中山路觅食。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中山路的小吃是属于外地人认识南宁小吃的地方，我们南宁本地人是不会去中山路吃小吃的，建正路才是属于我们的美食天堂。在建正路上，那些来自东南西北形形色色的美食小吃丝毫不比中山路逊色，而且还要便宜得多。从建正圆弧路口一直走进去又走回来，然后穿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子，都是你要寻找到的小吃哦。如果说有机会坐着高铁来南宁的话，就去建正路去看一看，说不定就有你喜欢的那款小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FM 九五零广西音乐台的千羽，我在广西等你。当然，将来也有可能会坐着高铁去到你所生活的城市，品尝每一个城市的味道。 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离别的站台，不舍的话语，你说了一句又一句。有一年寒冷的冬季，我到外地去看你。我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走在冰天雪地。那天的太阳落得太早，那天黑夜来得太急。我在夜里凝视着你的眼睛，明天又要分离。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

没见过这么耍大牌的，太嚣张了。 哪个明星啊？ 那必然是大牌炸堆的全包员啊，全市一线大牌环保建材， 999一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装饰，这么多大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